小秘密，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。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。 公主交错，时光如梭，迷失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和我无知生活，一身武装，自得其乐，谁的命运？生活。